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《感应篇》第116节，拖流星指红霓，接指三降九时日月。这些都属于不敬。如果讲天地鬼神，现代科学他们不会接受。流星几乎每日都会见到，在晴朗的夜晚，这种是太空物理现象。红霓这种是空中水蒸气受阳光反射而产生的现象。三降是指日月星，所以整个合起来，我们用合理的解释，古德无非都是教我们修敬，就是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万物常存恭敬心。这个是教学的原理。是不是好像道教里面所讲的，这些是由司命之神在这里主宰，好像阴阳之气，又是一种讲法。如果喜欢研究，亦是一门学说。我们听他们讲，亦能讲出一番很完美的道理。有兴趣可以去研究一下，如果对他没有兴趣，知道教学整个大宗旨无非是教成教敬的。圣经是圣德，圣经能开发自性，圣经到极处就是佛家讲的界定为三学，亦就是自性的流露。下面一节是117节，春月寥寥。寥寥就是现在印尼讲的消霸，就属于这一类火消散。这种事情非常残忍。为什么？山上小动物一个都走不掉，那种杀伤力比什么战争都残忍，所以那种罪报佛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果报在地狱，地狱罪受满之后， 你欠那些众生的命债，欠命的要偿命，欠钱的要还钱。那一把火烧死很多动物，将来偿命的时候就麻烦了，你要偿几耐先将那些命债还清，所以那种事情不做得，千祈不要做。就算无意，无意亦要背因果责任。所以在山林之中，用火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我们点火有很多因素，我们煮野食会点火，如果夜晚在野外露宿一定要点火。点火野兽看到它会回避，所以叫萤火。但是离开的时候，那些火一定要熄灭得很干净，不要无意中引起灾难，要小心谨慎。还有不好的习惯，食烟的人烟头周围扔，如果在干旱季节之中，亦能引起火灾。咁火烧山啦，都必须要小心谨慎嘅。注解里面注得好详细，下面两句讲：对北恶骂，北在前面我们读过，代表上方，无故杀龟打蛇，龟和蛇在动物里面寿命都很长，灵性很高，你们听到天目山齐居士同你哋做嘅报告，佢哋放水鱼，水鱼同龟属于同一类。放生嘅时候，佢哋知道喺船上放生，放完之后佢会绕船一圈，然后回头望下，再离开，佢有灵性，佢好感激你。只系佢唔识讲人话，语言上面冇沟通，但系你睇佢嘅表情，佢同人有咩差别啊？绝对唔杀得。人要真正懂得爱人爱物，绝对不好去吃众生肉。但是有些人亦问，动物有生命，植物亦有生命，为什么你不吃动物，你还吃植物？当然，一个真正仁慈的人，植物亦不吃。但是我们是凡夫，我们还未达到那种境界，连饮食都可以离开。在六道里面， 色界天离开了，色界天不使饮食，真的连植物他都不吃了。人家养分从哪里来的？各位在经常常看到蟬月为食，他的养分是从蟬月里面得来的，不是从外面的物质。我们现在未达到那种境界，没有食物维护不到这个生命，因此我们要选择，选择是非不得已，我们绝对不伤害他。佛在戒经里面同出家人讲，清净比丘不踏生草，那些草是植物，你看它生得活活泼泼，你怎忍心从它上面踩过？除非一定要从那里过母路行，这样行，它有开源，如果有路，你就一定要行路，不可以踩生草。这种是对植物的爱护，花草树木的爱护，非不得已，绝对不可以伤害。戒经里面跟我们讲，从前出家人住山，住山总要搭个茅棚，就地取材，一定要斩几棵树，斩树前三日要同佢诵经念咒，同佢祝福，请树神搬屋。咁一般人好难理解，佛理经常同我哋讲，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树神。而家我哋同年轻人讲，佢唔会相信。何谓树神？实在系讲有鬼神依附喺树里面。嗰棵树系佢屋企，佢住喺嗰个地方，依附树木花草，就变成花神树神。变一类众生特别喜欢树木花草的，喜欢树木花草，死了之后还喜欢，还不离开，就变成花神树神。精灵附在那些物体上，我们如果毁坏他住的地方，他亦生烦恼，他虽然会离开，但是他会生烦恼，所以必须预先跟他讲，预先去制止，诵经超度结缘，等他搬离开，他另外再去找过一棵树。这些事情绝对不是迷信，诸佛菩萨他们心地清净，耳目聪明，我们凡夫见不到的他能见得到，我们听不到的他能听得到， 他教我们那种做法绝对是有道理的，对我们绝对有利益，对树木花草都爱护，哪有不爱护动物的道理的？所以凡事我们都要细心去思维，冷静去观察，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强词夺理。那些动物是应该被人吃的，生下来就是被人吃的，人亦是动物，那为什么不吃？你的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仔女都是动物，你为什么不吃？怎么说都说不通的。纯粹是一个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，做无量无边罪业，还以为他有理。咁错啦。明白嘅人，有道心嘅人，对飲食嗰方面都生惭愧心。我哋而家遇难，不得已冇办法，所以飲食所需慎重地选择，尽量减少对人对物的伤害，尽可能减少，这种是慈悲心的流露。寿命长的更不可以伤害他，这个地方特别讲龟、蛇，这些都是寿命很长的。你看寥猎，为什么他讲春月，他不讲夏月、秋月，他一定讲春月。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期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那个季节是一切万物生长的一个季节，点忍心杀害？这种心是很残忍的心，没有仁慈，没有爱心。我们读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从这些地方体会到他们的仁慈博爱。亦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，养成习惯。人民爱物的习惯，这里讲的陀留星， 呢种系好小嘅事情，极其微细嘅事情。而家系文明社会，大家都懂得唔随地吐痰。呢种系个好习惯，亦系养成自己嘅恭敬。实在要吐痰嘅时候，我哋用纸巾包起嚟，亦唔随便抌。冇垃圾桶嘅地方，包起嚟摆入袋度。必须到有垃圾桶嘅时候先可以抌。一定要养成习惯。好小嘅事情，喺呢度能观察到你对人事物嘅敬心、敬意。呢啲要教啊！唔单止要教，而且要知道将敬意扩大。从呢个极微细嘅地方扩大到敬一切人、敬一切事、敬一切物，而家我哋喺新加坡，经常同九大宗教来往，每个宗教所奉事的神圣都不同。我们平等恭敬，清净赞叹，普同共养。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求得不同的国土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在这个社会上都能和睦相处，都能彼此尊重，互助合作，平等对待。这个是所有宗教所希求的天堂，佛家讲的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，穆斯林讲的天缘、天国。讲法虽然不同，但是那种社会状况是一样的，祥和的，没有一丝毫缺陷，美满的。点先能达到那种理想目标？必须要有行动，接受古圣先贤教诲，我们要做到。特别是佛家的华严经，你看华严经里面很多不同的族群， 唔同嘅种类。天地万物，一切众神都包括喺里面，大家都能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佢系最好嘅教学，最好嘅示范。我哋应该要学习，应该要落实。我哋唔单止对唔同嘅宗教，对一切万物，都要以大慈悲心、真情嘅爱心，将我哋呢个身体做出全面嘅贡献，为一切大众服务。呢啲都系佛陀教我哋嘅。呢本书到呢度系一个大段落，将善同恶都介绍咗一个大概。下面系总结善恶两大段嘅总结，差唔多占全书十之七八。佢系结序，问亦有几段。并不是很长，他后面又特别将杀道这两条为我们做出个详细的劝勉，这样很难得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